造房子。捡颗小石子，在地上画个方格子。画好了格子造房子，画个大方格子造个大房子，画个小方格子造个小房子。楼上的房子分给鸽子，楼下的房子分给小兔子。